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和你一起守望经典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童安格的老歌，不过最早是童安格写给飞鹰三姐妹之一的裘海正演唱的，收录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唱片当中，而被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最初的演唱者裘海正的版本。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我的情，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让那 茫茫，人生是梦的延长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恨从何去找寻我的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叹，路何人茫茫。 80年代电视剧《霍元甲》热播，里面的主题歌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以及霍大侠的《迷踪拳》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。 分岁百年，国人渐已醒，睁开眼吧，小心看吧，那个愿神老自应，因为畏缩与忍让，人家娇气人性，开口叫吧，高声叫吧，这里是全国界兵，历来强盗要侵入，最终必送命，万里长城永不倒，千里黄河水滔滔，江山秀丽叠彩峰岭，问我国家哪像烟兵，冲开血路挥手上吧，要致力国家重庆，让国土再遭践踏，个个负起使命。万里长城永不倒， 千里黄河水滔滔，江山秀丽叠彩峰岭，问我国家哪像烟飞，冲开月路挥手上吧，要知你国家重庆，岂让国土再遭践踏，这谁是 霍元甲、陈真的名字随着这雄壮激烈的旋律迅速成为一代中国人的偶像。记得那时候很多年轻人嘴里哼着粤语，手脚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，一心想学武功。同时这首歌也和那部电视剧是相当的契合，表达了激昂的爱国情怀。继续来听老歌，王杰演唱的《红尘有你》。 情敌中间是你留下悬念，梦和梦的片段，我梦的一面是场流离失所的演变，我泪的背面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，就有我无悔的你，随人间风雨前行，远不了无情天地，那苍天终不曾改变，留给我寂寞的誓言，走过人间千百回天，远不了无尽天地。

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，无助与冰冻的眼睛，流泪看天际带悲愤，是用数战争到最后，伤痛是已痛，我向世界呼叫。 千千阙歌，总有一首歌会唱进你的心里。这一时段的节目就先告一段落，我是云云，再来听一首白雪《久别的人》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邀你同行。 久别的人谁不怕重逢，重逢就怕日匆匆，忙不完的旧情绪不记得那个少年人，你可记得那阵木鱼声，情侣走进天涯，殊不知是半孤灯。 心思正向

这首歌是林志颖17岁的时候唱的，如今27年已经过去了，林志颖依然看起来非常年轻。继续来回顾一首老歌吧，相信里面有很多人的青春记忆。郭峰的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。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，

1995年，车行的父亲去世了。送走父亲之后，他回想着曾经跟父亲一起的日子，结果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和温暖太少了。参加工作前，他经常犟嘴惹老人生气，参加工作之后呢，又很少回家。他很后悔，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深深怀念。在一次坐火车出差的途中，车窗外的美好春色触动了车行，他又一次想起父亲、母亲和家，悄悄地抹去眼泪，写下了这首朴实无华的歌《常回家看看》。 找点空闲，找点时间，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，带上笑容，带上祝愿，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。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，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，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。 回家看看，既是父母饱含热切的呼唤，也是奔波在外的儿女挂在心头的期盼。无论再忙，也不能忘记亲情，家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温馨的港湾。 继续来听一首陈星的老歌《离家的孩子》。 没有你的电话，没有一封信。 每天晚上在这里，哪里也不想去，可是我好爱你，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，可是我丢了你，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，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、别再哭，就让他走，再多痛苦的等候，相信我也能承受。闭上眼，不再爱留恋，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。别说不会有结果，说分手，而你又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，一去不再回头。 Be here, just be there. 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位甜美的女生，虽然她的长相早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是她甜美清新的歌喉却始终让人难以忘怀。尤其是她的那首《走过咖啡屋》，这本来是一首伤感的情歌，但是听起来却相当轻松。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就恢复了孤独，不知 过咖啡屋，那种旧情难忘的心思隐藏在云淡风轻的歌词里，轻快的曲调早已深入我们的内心，多年之后依然挥之不去。继续来听草蜢的老歌《宝贝对不起》，也把它作为这一时段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来听老歌。 怕你多情，怕你多情，怕我不忍心，雨下不停，雨下不停，心情也不定。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天眼》，陈涛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我先祖无数次仰望星空，动情于你的永恒之美，长夜里到可比及追随，代代相传。

找回去，我也追到十七世纪，在风里，在雨里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，我绝对毫不犹豫，为你披上我的外衣。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翻过爱情的秘境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全心全力爱你到底，在风里，在雨里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，我绝对毫不犹豫。坚持到底，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翻过爱情的秘境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，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。 阿杜机缘巧合之下从建筑业转行来当歌手，生活和阅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让阿杜感觉很不适应。再加上他性格本来就很内向，话也很少，骤然之间面对粉丝和媒体，心理上难以承受，导致阿杜那段时间很抑郁，更加不爱说话了。所以作词人林怡凤特别为他写下了这首《坚持到底》，很励志的一首歌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《打起手鼓唱起歌》。 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路长有阳光，丰收的庄稼闪金波。我的手鼓动情唱，欢乐的歌声震沙漠，草原盛开幸福花，花开千万朵。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，歌声融进泉水里，流的家乡遍地歌。我的手鼓动情唱，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，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。

往事不要再提，就把它留在风中吧。只是让我们在歌声里回望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。这里是千千阙歌，我是鱼云，继续来听孙燕姿的遇见。遇见是孙燕姿的经典老歌，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，简单优美的旋律，明快的格调，略显伤感的歌词，透出对现实的无奈，同时又鼓励自己要坚强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 这首《遇见》是电影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当中的主题歌。我等的人，他在多远的未来？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。向左，向右，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。不管他拐几个弯，只要最后相遇了就不遗憾，是不是？一定有一位对的人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，一定有想要的生活在一座山峰的背后等着你。那座山峰的名字叫做努力。新的一年一起加油吧。继续来听蔡依林的老歌《布拉格广场》，这是《上班女郎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轻轻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，做时时刻的事，交通 CCC 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十八世纪的油画上，静静欣赏你的浪漫，是否多久都一样？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so sorry。 小小小破的人都有，安南尼诺有，有前面都有，有提醒我有，有现在都有，说大是说闹，有起来后我一切的都没有。 我就站在布拉格 里冲，做时时刻的事，叫灯碎碎碎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はじめに地は混沌にあって、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、あなたは言われた、光あれ。 CT 组合的老歌《美丽新世界》是一首电子味道十足的歌曲，不过却相当甜蜜。制作人说，这是一首甜到心里的甜蜜电音。歌里面三个人的和声音域差异相当大，听上去很有层次感，表达的是对爱情自信又乐观的态度。这里是千千阙歌，我是鱼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天早晨5点到7点，别忘了来听老歌。 应该学习 管你在哪里，发射心电信号，就瞬间拥抱，一起努力奔跑，超时空轨道，看未来多美妙。 我有一种 很有能很相爱很强烈的预感，仿佛下一秒实现，眼泪闪闪，嘿呦，想要钻石，嘿呦，要在星空下跨过地平线。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，我喜欢自信的感觉，我看见你微笑像天使，这就是爱的奇妙，我愿意陪在你的身边，让心跳不会变老，欢迎来这美丽新世界，让感动一个一个实现，啦啦啦啦啦，做永远的恋人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爱能量不变，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，我喜欢自信的感觉，我看见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。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，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， 千万人中